全国居民燃料部门科技成果展览会及发表会16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拉开了帷幕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、科技人员、教师、工人和三大革命小组员参加。展览会及发表会展出了在居民利用各种代用燃料的过程中所取得的370多项科技成果资料和制品。